欢迎大家来听妞妞讲故事，同时欢迎有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，我们一起来见证和记录这些美好的成长历程。让我们记住这个保存童年的空间，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。小朋友们，在今天的妞妞讲故事里，我们继续说圣诞节的花絮故事。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《一鸣惊人》。我们圣诞活动的第一个环节呢，是孩子们的自我介绍。妞妞对孩子们说，我们呢，从雨辰开始吧，轮流来做一个自我介绍。大家呢，介绍一下自己的大名儿和小名儿，今年几岁了，然后在最后呢，加上一句，祝大家圣诞快乐，好吗？大家点头，于是自我介绍开始了，我们的故事也开始了。故事一，巾帼不让须眉。轮到雨鸣了，我们的雨鸣啊，经常跟妈妈一起参加各种的活动，所以呢，是一个非常开朗外向的小姑娘。这个自我介绍对于我们的雨鸣来说，自然呢是小意思啦。只见我们的雨鸣很大方地站起来，气沉丹田，声音洪亮地说，我大名叫做王雨鸣，小名还叫做王雨鸣。妞妞笑了，一想还真是，雨鸣妈妈平时好像真的一直是对雨鸣直呼其名的。妞妞想起一句话，男子汉生于天地之间，行不更名，利不改姓，看来女子汉也是如此哦，真是巾帼不让须眉，好样的。故事二，圣诞和生日。轮到琪琪了，只听我们琪琪说，我叫姚佳琪，小名叫做琪琪，今年4岁了。妞妞冲琪琪微笑着点着头，对于小家伙出其不意的最后一句没有丝毫的心理准备。于是就在这种状况下，我们的琪琪微笑着对大家说，祝大家生日快乐。于是如果妞妞没有记错的话，圣诞节应该是庆祝上帝降生的日子吧，大家能在这一天集体过生日真是太有意义了。故事三，拒绝临时抱佛脚。轮到小晶晶了，小家伙呢很严肃地站起来，认认真真地说，我叫王晶晶，今年3岁了，祝大家圣诞快乐。然后小家伙转向妈妈说，妈妈快说呀，我小名叫什么。大家都望着晶晶妈妈，等待着她现场揭晓女儿的小名儿。我们这位大气的妈妈呵呵一乐，对女儿说，自己起一个好了。我们的小晶晶抿着嘴想了想，最后做出一个决定，拒绝对自己的小名采取这种临时抱佛脚的态度。小家伙就像刚才站起来的时候一样，非常严肃地坐下了。听着小宝宝们的自我介绍呀，妞妞想起了一个成语，一鸣惊人。其实呢，每个孩子都是需要一个展现自我的平台和空间的，有了这样的平台和空间，你就会发现每个孩子都有他的惊人之处。